优待码，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公这么一看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寻出，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落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每天早上开启您一天的好心情。这周我们的主题啊，还是每天为您奉上有联系的相声作品。您像有些是同一个主题不同版本，有的是同一个题目但是不同的内容，还有些呢是相声姊妹篇、旧皮儿装新酒等等。今天我们要跟您说的是绕口令这个话题，这里头呢有的是说得上来绕口令的，有的是说不上来绕口令的。那么先来听听这个既有说得上来的也有说不上来的这段绕口令，这是刘宝瑞、郭全宝两位相声前辈合作表演的。 哦，您在这儿呢？ 哎，我在这儿表演呢， 总没见呢， 都是有些日子了 啊， 还有些日子了。 怎么样，您那个工作很顺利 啊？工作还不错， 身体也很健康。 哎呀，成问成问。 家里头也都好吧？ 倒是都好，都好。 老爷子老太太身体也健康， 还这么健壮。 谁？你们大哥还在南京吗？ 没有，现在到蚌埠去了。 哦，在蚌埠呢。 啊，对。 好，写信都替我问好。 替您说。 贵姓啊？ 他是啊，不认识啊，说这么热闹。 不认识能说这么热闹吗？ 我也纳闷儿，怎么 认识？ 认识， 哎，忘了， 还一样啊， 忘了，您姓这个什么赵是不是？ 哦，对，谁姓赵啊？ 赵啊， 我姓郭。 哦， 我叫郭全宝， 您不知道吗？哦，郭全宝， 哎，对 哎，对对对， 想起来了， 哎，还没有， 没。我说您这怎么讲话呢？ 您就是那个郭全宝。 哎，郭全宝就是我。 您表演什么呀？ 我们是表演对口相声。 相声？ 哎，相声。 呵，这可有意思。 不容易。 相声里头能够逗笑。 哎，逗乐 是不是？ 对， 我专喜欢听。 是您喜好。 像您这个说相声全讲究什么呀？和什么特长啊？ 有啊 啊， 这个相声最主要的就是这四样。 哪四样？ 说学逗唱这四样。 哦，说学逗唱。 对喽。 说能说什么呀？ 说可说的多了， 您讲讲。 说点10回8回的大笑话，3-4回的小笑话。 哦， 说点什么字月灯谜呀、对个春联写个对子呀。 不含糊。 说个绕口令啊，颠倒话、反正话、俏皮话。 暂且不要往下谈了。 怎么回事？ 怎么着，您这里头有一句能说个绕口令？ 哎，绕口令是我们最讲究说的。 谁说绕口令？ 我呀，我就能说绕口令啊。 就您这种相貌说绕口令啊？ 您这归抬杠。 哎，怎么会抬杠呢？ 这个绕口令这玩意儿是耍嘴皮子，对不对？ 嘴皮子得溜嗖。 还是啊， 嗯， 说绕口令应当是这个小薄片子嘴儿，说出来叫口齿清脆，让人听着好听， 字眼清楚。 您看，您这说绕口令， 嗯， 不是小薄片嘴啊， 我这是， 你瞧这大厚嘴唇，这能说绕口令？ 你呀，甭说我这嘴唇薄厚， 嗯， 我够这个条件。 够什么条件？ 我们专门讲究说绕口令，你要说我嘴唇厚说不好啊，咱们两个人可以当场试验试验。道桥谁说得了谁说不了， 跟谁试验？ 哎，我要跟你比赛比赛。 嗯，拿绕口令想跟我比赛一下？ 我要跟你比赛比赛，比你强，你信不信？ 嘿 啊， 这话我说的也不算大话。 怎么样？ 别的不敢说 啊， 想跟我说绕口令啊，那我就把您好友一比。 比作何来啊？ 您就是那个王奶奶呀，跟玉奶奶走到一起了。 这是怎么回事？ 嘿，你还差一点儿。 怎么能说差一点呢？ 哎，那王跟玉那不差一点吗？那 哦，这么个一点啊。 嗯， 这倒有意思。 差一点儿， 那您要那么讲话呀， 嗯， 嘿，您跟我说绕口令，我拿您也好有一比。 我比从何来呀？ 您就好比是那个冯奶奶跟马奶奶走到一起了。 嗯，这话怎么讲？ 你还差着两点呢，你。 啊，我要多一点了。 哎，到你这儿多一点。 呵，斗气儿啊。 嗯。 那你要讲究跟我说绕口令的话， 嗯， 你就是这个王先生啊跟这个汪太太走到一起了。 这怎么回事？ 你还差着五点儿。 怎么会五点儿呢？ 啊，那太太那两点你不算呢？ 那两点也算呢。您这多气人呢，这 你不行。 你要说不行怎么办？ 怎么办呢？ 我还不用说很难说的那个， 嗯嗯， 很简单的几个字，我就怕你说不上来 绕口令。 哎，我要说完了你说不了， 咱们就比赛一回。 嗯， 你说一绕口令，如果我按着你这个说不上来，明儿早晨我请你吃早点。 是这话？ 你瞧， 那我就要吃你的早点了。 不那么简单。 你听这个你说得了吗？ 你说说 听着啊。行了，就这个吧。注意啊， 来吧。 说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说着拄着棒白的白拐棒棍儿，你能说吗？ 您这是什么呀？ 这个嘛就叫绕口令。 这就叫绕口令。 哎呀，绕嘴啊。 啊， 嗯， 头尾连十个字都不到，这哪点绕嘴啊？这 瞧， 可笑。当着各位同志，就算我说不上来，说上了我都不算露脸，这不到十个字，这怎么算绕口令啊？我劝你啊，别找寒碜，干脆把这接过去，你再说一别的，我再说。你看这多好 啊。哦，你这意思我完全明白了。 明白了吗？ 我说的这个嘛不算绕嘴。 不绕嘴啊， 赶紧把这接过去。 哎， 我再说一个别的嘛，你再随着说。 对， 你还是先把这说上了，我再改得了。这家伙他说不上来，找辙呢，这会儿说不了了。 哎呀，这家伙自作聪明啊。 哎， 你那意思嘛，就仿佛我连这个都说不上来。 干嘛仿佛啊？根本你就说不了这个。 这个东西太轻视人了。 嗯， 就这个 说不了你。 张嘴就来。 是吗？ 听着， 听你的。 说，哎，你刚才怎么说的？ 哎，您看怎么样？ 不是，我没注意，因为字儿少，不用注意。 还没听明白怎么说的呢。 你再说一遍没关系吗？ 就算我再说一遍，你也说不了。 你说吧，你说。 听着啊， 说吧。 说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说着拄着棒白的白拐棒棍儿， 清楚不清楚？ 清楚是清楚 啊， 五官挪位，不难难看。 那么你不张嘴能说吗？ 哎，这个拿起来就说嘛。 啊，好好，听你的。 说打南边，打南边是不是？ 是打南边。 说打南边来个白头子老胡， 白头 什么叫白头子老胡啊？ 这是 什么话呀？这是白头子老胡是什么呀？ 我们说的是白胡子老头 啊。对呀， 哎，白胡子， 我也是说白胡子老头啊。我听你刚才说仿佛白头子老胡。 谁说 错了？ 你说的 白胡子老头。 哎，对喽， 打南边， 打南边。您再说 说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 嗯， 对吗？ 对啊， 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白胡子那有七十多了呢， 你管他那干嘛呀？ 有没有？ 他就算八十多你也甭管，固然他就是白胡子就完了。 我问好了岁数，我们是 对吧？甭管他岁数大小了，您就这么说就完了。 不管岁数大小， 哎， 就是以白胡子为 为根本。 嗯，好嘞， 您说吧。 说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拿着个棍儿。 哎，手里拿着棍儿， 对吧？你刚才不是说手里 不对吧？拿着不对， 怎么着？ 手里头拄着，哎，手里拄着蹦牌的白拐棒棍儿，蹦牌的白拐棒棍儿，这么说。 哦，还得 哎，拄着。对喽， 说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 拄着。 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个拐棍儿， 还得蹦呢。 哦，蹦 啊！ 说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老头蹦三蹦， 蹦三蹦。 不是蹦三蹦， 不是蹦三蹦， 不。说这个再来， 嗯， 说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个棒 啊， 拄着棒 也不对。 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老头蹦起来给你一棍儿， 晃。怎么这老头蹦起来给我一棍儿啊？ 那是你踩他脚了，他不打你怎么着？老头那么大岁数了。 你认为啊，什么什么都好说 啊， 这个呀你说不了，我要再换一个你更说不了了， 这合着算我没说上来。 那当然是了，你再听这个你能说不能说 啊？你再说呀。 咱们拿这两样啊编一个绕口令。 哪两样？ 一条坐着的板凳。 板凳， 哎， 板凳 长的那个 啊。行了， 一条挑水的扁的。 扁担， 哎， 挑东西的， 哎，这个扁担跟这个板凳啊，这两样要给它绕和，说一个绕口令。 好，你绕绕试试。 我怎么说你怎么说啊？ 当然了， 说扁担长，板凳宽，这个板凳没有扁担长，这个扁担没有板凳宽，这个扁担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板凳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板凳上，行吗？ 我说你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啊，又怎么了？ 他好好板凳，你绑个扁担干嘛用？谁家里头板凳绑扁担呢？干嘛呀？留着挂帽子是吧？ 不是 啊， 他就是为说这么个绕口令，绕嘴， 不是真绑， 就为说这绕口令， 就这么说， 哎，就这么说，你行吗？ 就这么说当然行。 那你绑一回， 说板凳宽 啊，板凳宽吗？ 对，板凳这面子是宽的， 对吗？ 扁担长， 扁担细， 哎，对，扁担窄的它当然是长的， 哎，对 啊，这行了，这行了， 您说吧。 说板凳宽，扁担长， 嗯， 扁担没有扁担宽 啊， 不是，这个板凳没有扁担宽， 哎 ，这个扁、啊、板凳。扁担没有板凳宽， 嗯， 板凳没有饼子长， 饼子长， 板凳没有扁担长， 哎， 扁担绑的了，扁担绑的了，绑的了。 我说您这干嘛呢？这蹦字儿呢？ 练习这个绕口令呢？ 练习绕口令，这绑的绑什么呀？不对， 从来、 哎、你绑吧， 哎，因为刚才我没听清楚， 没注意上， 这回注意了，绑对吗？ 绑， 说板凳宽， 嗯， 板凳宽，扁担长，扁担没有板凳宽， 板凳那可没有扁担长， 多轻， 扁担要绑，扁担要，扁担要绑在了扁，绑在了板板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扁担扁担扁担偏板凳不让他，不，结果他绑上了， 呵，好嘛您呢，你也绑上了，我汗也下来了，受得了受不了， 那玩意儿你死乞白赖绑还能绑不上吗？ 行了，这个呀，这个算是你说上来了。 嘿，怎么又算我说上来了？ 根本你也没说好，我再换一个，你听这个。 还有， 越说比较越难，越说越不好说。 你啊，还没细打听我这脾气， 你这人的个性， 嘿，越少字儿的我越不愿意说， 我不爱说。 你越难说的，我说着越带劲儿， 是吗？ 越高兴。 那行了，那咱就来点难的， 我就这么特性。 哎，你听这个啊， 你来吧， 这个字儿就比较让它多一些个。说我家有个飞禽白净八斤鸡，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后院有个肥净白净八斤狗，咬了我的飞禽白净八斤鸡，卖了他的肥净白净八斤狗，赔了我的飞禽白净八斤鸡。这你能说啊？ 这字儿多点了， 字儿多一点了， 哎，这才引起我的兴趣来， 这你才认为好说， 我这才高兴。 行，您说吧， 我家对吗？ 我家 说我家有个80多斤大公鸡。 没有，没有那么大的分量，怎么80多斤呢？八斤 、 啊、哎，八斤， 哦，对，八斤，对 对， 80多斤成鸡王了呢， 就是，也没那么大 分，对对，八斤 啊。 说我家有个飞禽， 哎，飞禽， 哦，鸡有翅膀的， 它也算飞禽之类吗？ 白净 是一只白鸡。 哦，白净，哎，白净，这，哎，这个扇子挺白净的， 啊， 这手绢挺白净的。 是啊， 白净。 你怎么回魂再解释 啊？我得解释清楚好说。 啊，好好，您说。 说我家有个肥，我家有个飞禽白净八斤鸡。 嗯，对， 八斤是新称是老称？ 这个咱们就按世称吧。 世称， 世称， 对对，世称，对。那怎么现在通用都用世称？ 哎，对对， 世称，世称。 哎， 咱们就按世称算了。 世称算， 好了好了好了。说我家有个飞禽白净八斤鸡，它够八斤吗？ 你怎么这么磨分呢？说了八斤，自然就得够八斤，就完了。 不是，它准分量，咱们就按准八斤算呢，是这样的。 好，够八斤， 够八斤。 哎， 好嘞，八斤。 是， 说我家有个飞禽白净八斤鸡，黑毛是白毛呢？ 我这怎么这么麻烦呢？你， 啊， 白毛白毛的呢？ 哦，对对对， 白 的，对对，白净白净白净，对对对对，别着急别着急嘛。 白的告诉你， 这交代清楚好说嘛， 这磨分呢。说吧， 说我家有个飞禽，飞禽，我家有个飞禽白净八斤鸡，飞到孙。李家 王张家张，刚才直说张家， 哦，张家， 哎， 说我家有个飞禽白净八斤鸡，飞到张张是工厂张李早张。 嗨，你管他那干什么呀？这叫工厂张啊！ 哦，工厂张，对对对，啊，说我家个飞禽白净八斤鸡，飞到张家前院后院。 后院，我这怎么你还有完没完了？你这人怎么这么麻烦呢？ 你老着这么大急干嘛呢？ 这越说后院后院。 是，那我们不能不问清楚喽。 啊， 你非后院我前院找，找得着吗？这玩意儿 可谁让你找去了？倒是 不找了 啊 啊！不找完结束。 别结束啊， 不找你说什么呢？ 他这鸡呀，啊，飞到后院了。 还是的，我们问清楚了，后院到后院八抓住完了。 你看这磨分劲儿的， 你前院找不着，跟人白捣半天乱干嘛呢？ 别矫情，后院啊， 后院， 记住了， 后院。 哎，您说， 态度掌握好一点。 是是， 啊。说我家有个飞禽，我家有个飞禽白净八斤鸡，飞到张家后院里。 嗯， 对不对？ 这后院， 啊，对呀，啊。 哎， 我家有个飞禽白净八斤鸡，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有个飞禽白净八斤鸡，飞到我，嗯，不是这个张我家， 哎，哎， 我家有个飞禽白净八斤鸡，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有个八斤鸡，飞到我家前院。 啊， 不是，我这张家，我家有个八斤鸡，飞到张家后院里。 张家有个八斤鸡，飞的我怎么这鸡来回飞呀？怎么？ 怎么回事呢？ 谁让你这来回飞了？ 那么他干嘛？他又往他前院飞干嘛？ 他往前院飞，他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张家那个是狗，肥净白净八斤狗 哦，一只鸡一只狗。 对喽， 哎，对对对对， 您这差了不？ 对对，差了差了， 两只鸡了。 对了，那错了、错了，取消一只。 哎，取消一只。 说我叫个飞禽白净八斤鸡飞到张家后院里 啊， 张家后院有个肥净白净八斤狗。 哎 哎，对对了，张家有个八斤狗，那狗也厉害着呢。 你管他 呢，这真的他咬人呢。你怎么了 你啊？得了、别受罪了，我听你说话我累得慌。 这叫受罪？ 你啊一个也说不了。我再给你说一好说的呀，你转转面子下场，咱给人换别的节目。行了，你再听。 我还不知这情， 你瞧 哪个咱没说上来呀、 哦，您说上来了，你听 这是怎么说的？这是 给你转这面子，你听这比较 好说。转面子呀、你说你的呀。 虽然好说，可也不太容易。您听着， 你来吧，敞开来。 说是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哎，这怎么样？小绕口令有意思没有？ 小巧玲珑。 哎，这有意思。 好说， 您说吧。 说吃平头， 吃平头。好， 我说你怎么搞的？这是 越说越悬了吗？这不是 吃平头，平头招你惹你了？ 你有那么大嘴吗？ 你不是说吃平头吗？ 我没说吃平头啊， 是 我说的是吃葡萄。 哦，吃葡萄。 哎，葡萄， 葡萄。 对喽。 哦，对对对，葡萄。说吃葡萄不吃葡萄吐葡萄 啊？吃葡萄吐葡萄， 怎么着？ 不对 啊。 说是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还有皮儿呢。 哦，皮儿。 哎， 哦，对对对，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哎 哎，这这好说， 好吗？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来包花生仁儿。 花生仁， 这好这好，这好这好， 这好呢。花生仁儿不对 啊，那你反正解闷儿就完了。 解闷儿像话吗？他说的是葡萄吗？你说花生仁儿像话？ 没有花生仁， 没有花生仁。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嗯， 对吗？ 对，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不吐葡萄 啊？ 吃，说我吃葡萄，你不吐皮儿， 我吐皮儿干嘛呀？ 吃他这玩意儿，他这里他绕着呢 啊？怎么 绕着呢？ 怎么绕着？ 你想那吃葡萄吗？不吐葡萄皮儿 啊？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这可以说葡萄皮儿咽了。不吃葡萄吗？倒吐葡萄皮儿 啊！ 不吃葡萄就是没吃葡萄。 嗯， 倒吐葡萄皮儿 啊！ 这葡萄皮儿哪儿来的？ 他刚才吃葡萄的时候，那葡萄皮儿在嘴里来着。他没吃葡萄的时候，他把那皮儿吐出来了。 哦， 这就是 存货。 哎，存货？什么叫存货呀？ 你说呀，咱们没明白这道理。 这家伙， 好了好了 啊，您说，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不，吃葡萄不吐皮儿 啊， 吃葡萄不吐，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我说你买葡萄干吃成不成？ 哦，那省得吐皮儿了是吧？您呐，得了 啊！ 说了这么半天大话，你一个也说不上来，这不是蒙事吗？说不上来， 你当我真说不上来呢？ 这不是你哪说得上来啊你？ 你说的时候我没注意，没看你脸上的表情，没看你的口型。 哦， 你这嘴怎么动？我要一看，马上这窍门就算找着 啊！你要一看着我的嘴，我怎么发音，我怎么说，你就能说上来。 那还用说呀？ 让你看一回，看你说得了说不了， 当时就说上来。 我还给你说得清楚着点儿。 你来了试试。 听着啊， 你说吧。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清楚不清楚？你能说吗？哼，怎么回事？ 那么这个关于葡萄皮儿的绕口令能不能说上来呢？我们呢，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的空中小林再继续欣赏相声老前辈刘宝瑞和郭全宝合说的传统相声绕口令。这儿有说不上来的，还有说的特别利索的，快板绕口令。

我是开心麻花的演员玛丽，为你朗读朱自清的细雨。 每当到了春天，春姑娘就和我们一起玩耍，一起成长。每当到了夏天，是我们最最快乐的时刻。春姑娘，请你留下来好吗？和我们一起度过金色童年。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三伏枯树天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的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来关注天气情况。受上游沙尘天气影响，今天白天本市有浮尘和扬沙天气，并且在冷空气作用下，今天白天北风将增大到4到5级，阵风可达7级左右。今天早晨市气象台发布了沙尘蓝色和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外出请注意防风防沙。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并且有扬沙，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5%。天气预报我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冷空气影响，北风风力较大，并且伴有扬沙。综合考虑，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今天的气温在30到16摄氏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为2，感觉较热，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为1，感觉舒适。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充足，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外出要注意防晒。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膀这么一看呀，我心里都是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委屈，不懂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是上有黑炮，一来是快板，一点不差。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欣赏刘宝瑞、郭全宝合说的传统相声绕口令，听了一半。说到这个绕口令的段子，大家都知道有两个版本，哎，不同的路数。您比如说刘先生的这个版本呢，就是一般的语言啊，就是北京话表演的。还有郭荣启先生的版本呢，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是用方言，也就是变口音的这个倒口来表演的。其实最早郭荣启先生表演这段倒口技巧的绕口令的时候啊，就是和刘宝瑞先生合作。郭荣启曾经写文章回忆过，当年他的师哥张寿臣对郭荣启说，你的倒口很好，你用倒口演呢更能发挥你的特长。所以从那之后呢，郭荣启就选定了用方言来表演这段绕口令。当时和郭先生合作的就是刘宝瑞，有郭先生逗哏，刘先生捧哏，这个作品呢也成为了当时非常叫座那两个人的红段子。不使用倒口演这个绕口令啊，应该说是很有难度的，因为它缺少抓手，得靠深厚的功底和舞台上的表现力。从规矩大方、细腻灵活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刘宝瑞先生所留下的这个版本还是很有价值的。请您继续欣赏刘宝瑞、郭全宝合说的绕口令。 你说吧，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清楚不清楚？你能说吗？哼。